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前些天啊，看到有一段视频啊，在很多朋友那里流传。这个视频呢，是它来自一个微信视频号，发出的单位呢，或者这个号的拥有者是贵州检察，也就是贵州检调单位，贵州检察院发出来的。那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拍的是有这么一个民间机构啊，叫做某某安全防卫学院，在指导一群人，那么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大人，还有一半是小朋友，教他们怎么样防止汽车向自己撞过来。也就是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莫名其妙的汽车对着你猛冲过来，这个时候你应该如何自保呢？这段内容里面教的东西对不对啊？因为我太不专业了，这方面我还真的不敢说。可是呢，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的，就是这个汽车如果对着你冲过来的话，你应该是向着这个汽车的斜后方走过去，跑过去呢，好像比较容易能够躲避它直接撞到你。那这段视频之所以这么火，那当然是因为最近有很多人都担心啊，走在马路上哪一天会不会有人随机的莫名其妙的开着车就对着你冲撞过来了。那么这样的事件在今年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也难怪这条视频会传播的这么广，这么多人这么关心。可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这个视频的发出单位不是这个民间的机构自己宣传做广告，而是来自贵州的检察院。那这说明什么呢？我们不要猜太多什么公司之间的关系啊等等，那任何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只要他觉得愿意配合了他的目的，符合了他们希望传递给民众的信息，然后转一个民间单位做的视频也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在获得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那我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政府的单位，一个公权力机构，这个时候也出来劝诫我们老百姓要小心安全，自己保护好自己了，这代表着什么呢？于是这当然就要说到我们今年以来所发生的好几起的各种的随机杀人、随机砍人、随机冲撞，乃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形容这些事件叫报复社会事件。尤其进入11月以来啊，几乎是每个礼拜，到了这些天几乎是每隔两天就发生一次。那么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讨论直到今天啊，你肯定已经看到很多。那么如果你想回头再找这方面的新闻，或者你曾经印象深刻的评论，你事先又没有存储在自己的硬件上的话，你现在可能会发现他们很多都已经消失掉了。我这里斗胆啊，再稍微给你回顾一下。有人整理了一连串的今年发生的这些事件，那今年以来发生的这些事件也相当不少。我们不要把二月开始的事情一直数下来，要不然这个占的时间太多，说不定你今天上网自己找也都能够还找得到相关的信息。我们就从10月开始，我现在根据公开媒体上曾经公开报道过而被记录下来的呢，有10月8号的广州天河小学校门的随机砍人事件， 当时的报道是有三个人受伤。10月23日是青岛的混凝土搅拌车随机撞人事件，有三人受伤。10月28日是北京海淀小学门随机砍人事件，五人受伤。11月6日是河南南阳方城撞公务员事件，四人死亡。11月7日长沙烧烤店杀人事件，三人死亡。11月10日广东江门开平市随机撞人事件，八人受伤。11月11日珠海随机撞人事件，35人死亡，43人受伤。当然这个事情很多人会关注，为什么很多大型的天灾人祸的，尤其人祸的死亡人数总是35人呢？那么这一点呢，已经有很多讨论了。我相信你可能也听过了，35已经成为一个神奇数字。好，那么再来就是11月16日，江苏无锡技校随机杀人事件，8死17伤。然后11月19日，湖南常德一个学校门口发生了撞人事件，那么具体伤亡情况我现在还没看到。跟着再来呢，就是同一天还有杭州有个大学宿舍里面有人被砍死，那么但是这里头到底是个别仇杀还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社会报复，目前为止就不是很清楚了。好，那么进入这两个月以来一连串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就算现在新闻媒体上面也开始淡化处理，就算很多评论、很多的报道、很多的讨论也都消失掉了，但是仍然让我们很多人觉得触目惊心啊！仿佛今天走在路上，特别是你的小朋友，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你认识小孩，他上下学的时候，你就会格外提心吊胆。那么可是也有朋友啊，就列出了一些数据，说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还是很安全的。我以前也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中国算是世界上其中一个从治安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安全其实还算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到底现在是否这点开始被改变了？我们现在是否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了呢？那么有的朋友就列出了一些数字，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国家统计年鉴》里面查了几个数据，公安机关立案的故意杀人案，在1998年的时候是27670起，2003年的时候24393起，2010年的时候是14010起，2019年呢下降到了7379起，2023年也就是去年呢下降到了5443起。换句话说，现在的杀人案件其实是10年前的一半。那么这是否表明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危险啊？现在只不过是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让我们这些讯息传播得更加快速、更加广了，所以我们才开始感觉到这种威胁呢，很有可能是的。但是这里面要搞清楚这件事，因为90年代末期在各种恶性的治安事件频发的年代，那时候我已经在做媒体，在做评论，我当然有留意到。说实话啊，像年纪稍长一点点的话，大概都还记得当年的情况。你比如说就拿我们广东地区来讲，广州曾经有段时期大家是很要小心的，比如在上下九一段走路的时候很容易被抢，然后你还要特别小心街上的摩托车，因为摩托车上人随时过来抢你的包，恶劣的甚至会拿刀来砍你的手啊！那个时候是相当凶险的，这也就是广州后来禁摩的，摩托车的摩啊，禁摩的一个背景之一。那么如果你记得那个时候啊，或者你比如说你看狂飙那样的电视剧的话，你应该就会觉得哎，我们其实还真的比当年安全了。可是另一方面啊，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些数据可能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当年的杀人案件跟我们现在大家在关心的这些随机杀人案件有没有区别。首先我们要了解当年的杀人案件，我们现在看不出那个数字，我没法下定论，但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凶杀案件 都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凶手之所以要杀人，是因为他跟被害者之间有某种直接的联系。比如说，这个被害人让他感觉到非常愤怒，非常仇恨，或者他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出于自己一些特殊的目的，使他觉得某个具体的被害人或者某几个具体的被害人在他看来是非死不可，他是针对性的针对那几个人下手，而不是现在我们在讨论的这种随机的，比如说我去针对一些我所不认识的人下手，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件事。第二，就当年大部分的凶杀案呢，正像我们过去传统理解的凶杀案了，大部分的凶杀案都是杀人犯啊，他杀完人之后，他是大部分情况下他是希望这个事情被低调处理，隐秘处理，他要逃亡的，或者说他要隐匿行踪的，因为他不想被逮捕，那么他不希望被人注意。这些杀了人之后呢，那些尸体可能他要经过处理，或者他自己要逃亡，也就是说整个案件在他看来应该是隐秘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应该是被人发现的，或者说就算被人发现他能够顺利逃脱的。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案件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案件是怎么样呢？是带有某种的，这是研究犯罪学的话就会知道，criminology 里面常常讲到有这种案件，就是带有表演性质，也就是说我这个案子就是要犯出来让大家看到的，就是会被关注到的。你想想看，我开车随机撞人也好，我拿刀随时在街上砍人，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甚至带这种同归于尽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很可能会被赶到现场的员警当场击毙，或者至少当场制服把我抓回去，我是没办法逃脱法网的。做了这些事情的人大概心里面都不会期待自己能够顺利逃脱吧，他甚至不只是不想逃脱，而且很带着一种可能要让大家注意到的，要让他看到我在杀人，看到我在撞人，看到我在伤害一些人，而且是一群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带有一种刻意要展示这种暴力，要展示这种暴力的后果，从而达到展示这个杀人者或者这个凶手，这个犯人他的某种的情绪，某种的悲痛，某种的愤怒的这种表达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些治安案件，它不是一般的治安案件，我们在说的这种杀人案件，它不是一般的杀人案件，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类型。首先，它针对的这个被害人并没有个别的一个指向性，并不是说他跟这个被害人之间有某种特殊的情感或者利益的一个关联。第二，他这个杀人是故意要展示在大家面前的，而不是希望作案的时候没人发现，或者案发之后他能够顺利匿踪逃亡的，这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是否表明1998年或者90年代末那时候就没有现在这些事呢？恰恰相反，那时候也时常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一集节目跟我之前好多集节目我都讲过，这些话题我已经谈了二三十年了。那么到了现在我们还有必要再谈的，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进入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事情还真的是更被人关注了。而在当年这些事情，有的事情甚至发生了，我们国家大部分绝大部分国民都是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今天跟那个时候的不一样的其中一点就在于新媒体的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案件的信息的传播引起的讨论以及连带的恐慌，它的影响力是远远大于当年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形，就是会不会带起一些模仿犯，也就是看到有这类案件发生了， 而它发生的又给人的感觉是因为媒体报道，我们个别传播的关系，让我们觉得它如此频繁，使得我们觉得万一我也有某种极端强烈的情绪乃至于动机，我也愿意这么去干呢？这是有机会的。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我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一些部门他觉得这样的消息最好按下不表，这样的事情最好就不要再谈，让大家不知道那就算了，以免引起公众的恐慌，以免引起有人模仿。那么做这种事情要比从根本上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要相对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达成效率，更容易有一个业绩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完全能理解的。所以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部门要压抑这些消息跟这种讨论，但是我想说，这难道就能够从根治这些问题吗？又或者说这种消息的压抑或者是让它消声，是不是会有可能带来一些其他的后遗症，而这些后遗症有可能会使得这类的事情发生，形成它的温床的一部分呢？我们等一下接着回来再说。另外还值得补充一点啊，就是现在遇到的这些事情呢，跟我们在90年代末2000年的时候啊，有时候发生一些集体的恶性事件是不太一样的。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些是集体的打劫行动，有一些是集体的群殴行动，或者我们都还记得一些集体性有串谋有组织的暴恐事件。可是现在这些事情呢，它不是，它是一种孤狼状态。当年如果说比如说有些群体性的犯罪，群体性的暴力或者杀伤事件的时候，那很简单，处理那类治安的方法也不能说很简单，是相对简单啊，就是去找出这个社会上容易出事的群体。那么比如说是不是有某些犯罪的团伙啊，是不是某些地方呢长期以来一条村与另一条村存在一些怨恨呢，或者是一帮人与另一群人之间长期的有不可化解的分歧啊等等。那么从这些地方着手，你是能够看出一些事情将要发生的苗头的。又甚至是后面我们看到针对某些的民族中的一些的特别的人群啊，一些信仰中的特别人群，从那些人身上下手呢，这也都是我们直到现在都还能看到他们是怎么做的。可是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情况不一样了，现在这种随机事件之所以叫随机啊，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群体做出来的，你也没有办法事先辨别清楚是哪个群体会干坏事，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路上开着车的一个司机，很有可能就是经过学校门口的一个路人，他就莫名其妙的做了这样的事情。因此它的预防它的处理其实比以前我们说的集体性的那种事件还要困难的太多太多。好，现在回过头来讲啊，为什么对于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评论和相关的讨论的消声或者压抑，在我看来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呢？我们就先从一个最小的问题开始讲，就如果这个社会出现了这些事情让人关注的话，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会联想到有没有一些学院里面、学术机构里面、政府相关的智库研究机构里面，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去做一些研究分析，从一个专业的角度，从犯罪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人类学也好、心理学也好、公共行政管制也好，各方面给我们一些答案呢？最近网上有很多的评论，那么有一些评论呢是转载至一些几年前做过的一些学术研究，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讨论里面引用的研究啊，来来去去可能就是主要就是几篇，那么当然可能是这几篇具备了影响因素，那么使得大家乐于去广于传播，觉得他们容易明白也讲得有道理。可是另一方面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假设我们看看今年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或者就说10月11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来或者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研究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收集一些原始的数据，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些拿到足够的资料来做探讨呢？假如你是一个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者，你会发现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第一，这些事件很可能出现了几小时之后就在公共环境当中消失掉了。第二，就是很多警方的跟进的调查也好，很多甚至已经进入开庭审讯阶段的一些的案中也好，你都发现那些资料它都不一定是那么的公开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常见的。我们只能够根据执法单位偶尔的一些公告里面的只言片语去猜测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的背景。比如说有时候公安或者检调单位会说某某某之所以做了一本什么事，那么说他这个人呢，因为长期失业，或者是因为他因为觉得社会上孤立他等等，出现这样的字眼，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猜测到大概是什么事。但这个足不足够作为我们立论的根据呢？如果你做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话，或者政策研究的话，其实它是远不足够的。因此，对于这些消息的公开、公透明，它的欠缺就会导致我们在研究、在理解上都出问题。当我们理解上都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更进一步的谈到化解这些问题它的办法呢？这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呢？当然，我知道有人会说，这些事情呢，用不着你们学校里面学者或者一些民间的关心这些问题的个人或者公民，轮不到你们来谈，因为政府会有办法，因为政府里面是有人会做这些研究的。可是问题是，是什么样的理由和标准赋予了政府才有权知道这些事情，才有权对他们做研究，才有权对他们提出一些办法，而我们这些普罗百姓，我们这些受到影响的人，包括做学术的研究的人，我们就可能够不着这些信息，也因此没有权利、没有机会来做这方面的讨论，来充权我们自己，来赋权我们自己呢？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首先会产生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大部分人能够看到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所基于的讨论、所基于的事实的根据，在我看来目前为止都还是不足够的。因此我们只是能够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出来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印象认为这样的事件，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事件啊，我没有一个精确定义，但我相信你听到此刻一定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事。这些事件我们总称为报复社会。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呢？那我们有几个假设。第一，是这个行凶的人他对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怨愤。那么什么叫对社会有怨愤？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好理解，我们等一下再讲。第二，他觉得由于社会使得他走上了绝境，因此他要做出一些事情来报复整个社会。那他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就随机的杀伤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成员，随机的杀伤或杀死我们国家中的随机的一小部分的同胞。然后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由于它又是一个公开的带有表演性质，因此就会震撼我们这个社会，因此就让我们这个社会关注到他的这些诉求，关注到他生前或者是他认为他之前一直得不到的一种正义，这就是他的一种报复。那么从效果来讲，的确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达到了，因为我们真的被震撼了，因为我们真的都看到了，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他的怒火了，然后我们都关心了。那这是否表明他的正义就得到伸张呢？那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不叫做正义的伸张。好，现在问题是，我们既然没有每一宗案件啊背后的他之所以发生的背景、行凶者干这些事的理由，我们都不是很清晰，我们怎么会得出刚才我说的那些结论，觉得他是报复社会？这是我们一个公共的一个印象，我们大家共同有的一个印象。这种印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我们大概能够猜测这些行凶者他的心理他的状况，因为我们很多人多多少少都听过甚至亲身感受过他们所感到的那种所谓的压力，那种疏离感。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问题觉得重要或者严肃的地方，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然后他们这几个个案这些人，然后他们呢都是要报复社会，他们对社会不满，然后我们听说他们真的是要报复社会我们才来关心，不是的。你要回头想想啊，为什么你是不自觉的认为我们大家都觉得讨论这些事情下手的框架和角度都说他是在报复社会，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个心理前提，这个心理前提就来自于我们对今天的社会的认知，就我们自己的生活很有可能都不是过得太好，或者我身边有些人或者我知道一些人生活过得很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不好到一个几乎是快要走投无路的地步。由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我们总听过甚至认识甚至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才能够那么同情共感的去猜测出去发现到啊，这些事情啊，它的发生我们能够理解，它多半就是那个要报复社会的人，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些事情叫做报复社会，你想想看，很怪啊，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这么讲的，因为司法单位也好，执法单位也好，并没有直接的跟我们讲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嘛。那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猜呢？我们都这么猜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对社会的认知，对不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您啊，在我的上一集节目这个番外之后啊，有一位朋友留言给我，这位朋友的名字倒是挺可爱，就像让我想到爱吃香蕉的小黄人，他的名字就叫 banana， 他这个 a 啊是故意拉长的， b 之后三个 a， 第一个 n 之后也有三个 a 啊， banana。他说因为我上次已经提到了今天我要讲这个所谓报复社会事件的问题嘛，他就说事情发生了，无辜者很明显，那施暴者呢，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了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亲身经历了中介暴雷、业主监视、砸门恐吓、女朋友躲在厕所给我打电话、声音颤颤巍巍的那一刻，报警警察解决了业主和中介的问题方式，是我们最后提前搬离，我要求业主道歉，业主在警察身后朝我冷笑的一刻，其中滋味各自体会吧。事后想一下，我应该怪中介吗？谁来给他们办理的中介证呢？我应该恨房东吗？他的房子他的损失谁来赔呢？他如果不是拆迁能够在北京有三套房子吗？谁给的呢？我应该怎么看待那名警察呢？说来有趣，最后是完美的日子这部电影把我拉出愤怒的地狱，但我很开心看到他也会在不公平的时候发点牢骚有人味。我想说这位朋友 banana 他当然并不是说他很快将要成为施暴者，也不是因为他经过我们去年曾经提过的这种房产中介暴雷导致他被迫要被业主逼迁这种事情呢，就会让他直接想要做些什么事，不是的。你看这位 banana 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同情那些无辜者，都在哀悼无辜那些受害者，然后谴责那些施暴的人，可是他竟然从他身上的经历啊，尽管这个经历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不至于吧，但是他竟然能够在他的经历里面进一步联想到施暴者他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处境。我愿意说这位 banana 请注意啊，我们大家千万要小心，不是说他将接下来干什么事，而是我觉得 banana 您呢是很有同情心的，有共感能力的，理解到了那些施暴者的处境，理解到了那些施暴者的他们背后的心理动机。而这一点我们其实多多少少你跟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还说的我们都处在某个社会背景当中，仿佛都能够明白他们是为什么，尽管我们万般不能同意他们最后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 给你一些佐证啊，就是我在有人传出来一个深圳市政府他们一个公开的应用页面上面是接受各种的事件的投诉嘛，对不对？有些事件投诉，如果下载一些各地政府单位的公开政务的 APP 啊，你是能够看到很多老百姓在上面上访投诉的一些的声音的。那么有这么一件事件啊，我念给你听。当然大家也可以留意，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我只是看到有这么一条截图。这个截屏呢是来自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深圳市政府收到的 APP 上面的一个问题。好，事件来源它分隔列出，因为这是政府的档案。事件来源叫市民生诉求。事件编号是MQ2024-11120051， 请注意这个 MQ 后面呢 ,2024 就是今年 ,11 就是11月 ,12 就是12月然后05201指的就是这个事件被收到在网上被接收到的那个时刻，清晨5:20。好，上报的时间呢就是2024年的11月12号的晚上21:43:22。事件的标题是市民反映占道经营事宜。这个事件内容呢，也就是这个投诉人，这个民生诉求者他写的一段话。他怎么讲呢？他说，深圳政府，我告诉你们，我就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维持一下生活而已，如果你们城管部门把我惹急了，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他妈烂命一条，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大不了鱼死网破，我开车去学校撞，去人多的商业街，去城管部门撞死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我再自杀，因为我斗不过你们深圳政府，斗不过你们龙岗街道办，斗不过你们城管执法部门，我能做的就是报复社会。很多人因为你们城管执法部门而死，我没办法，他们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让他们说恨不得他们不得好死，非要为难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干嘛呢？好，请万分留意啊，这是一个极端愤怒的人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呐喊，我们大家千万留意啊，这是一个我要特殊打上一个提醒，并不表示这些部门真的就像他所说的是这么的恶劣或者怎么样，也并不表示这个事情我是念的这一段呢就完全是真实，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现在大家捏造的都有可能。但是我想用这个我刚刚念的这一段的政府事件截图的一个民生诉求的事件的截图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类情况啊，这种声音啊，我们好像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听到过的。好，那么如果说这都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们都叫做社会报复社会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最近网络上传出的跟一些地方政府在传出一些地方政府在做的事情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在广东已经有部分社区呢，日前呢是开始正式的，在民间，就我们在民间的讨论都能看到，开始正式追踪了解巴师人员和三低三少的群体。巴师是什么意思呢？八个失去或者八个失败，包括的就是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加起来叫做八失。三低三少是什么呢？就是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和疏导管道少，这叫做三低三少。那么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也之前也听说过，在江苏宜兴的无锡工艺制业技术学院砍人事件发生之后呢，好几个地方也组织了警员深入摸排校园周边各类的风险人员。请注意刚才说的这些八师人员三低三少啊，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有明确的官方定义的一个概念，因为每个地方的处理的方法定义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珠海 当在刚才发生的那个事件，我刚刚提到那个事件的当地社区，针对的只是455师人员展开排查行动。什么叫455师呢？45是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无或者无稳定收入、无房产等资产，这叫做45。五失指的是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和精神失常。而这些八失也好，三低三少也好，或者说是455失也好，这些概念跟他们相类似的东西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媒体之间了。其实在去年四月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张家界天门山啊，那个很有名的景区，有四个游客集体服毒跳崖。在那个事件里面有三个人当场死亡，一个人被拦下送医，但是因为他已经服毒了还是死了。那么当时当地的政府就要求基层单位排查五失人员。那么今年六月上面微博上面还有人流传了一个五失人员摸排管控情况日报表的一个表格出来。那么这一连串的这些概念跟这些排查摸查的一些情况，虽然还没有开始有官方媒体以正式公告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它来自各地政府单位在社区里面做的一些的工作啊，那么已经使得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看到了、听到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听说有一些人因为就是被社区单位叫去问啊，你们那边有没有谁是这样，或者说问你是不是属于好像有表格的，大家要填你是不是八失人员，或者三低三少，或者是这个455失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已经出现，如果你是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有一些的情形呢，就是当地立刻开始来关怀你，一些组织、一些机构开始来，比如说你没有工作，想办法给你介绍工作。你关系失和的话，那么看看有没有一些社工部门能够介入，能够协助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可能就是这种事情要做起来比较从根本上做是很困难的，又不一定有足够的人手。那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我们觉得最常见的做法呢，那就是好好的盯着你，希望你不要成为那个去报复社会的人。那么也有一些人开始反映啊，说这些事情已经让人觉得很头大了，就是我本来什么都根本不算是几失几少，结果现在被搞的就让我觉得我还真几失几少，就这挺烦人的。那么我讲这一连串就是为说明什么，这不只是我们民间百姓觉得这刚才说的那些集体随机的带有表演性质的伤人事件啊是报复社会，从刚刚说的这些地方政府地方部门在摸查排查掰十八少啊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仿佛是连政府都在判断这些事情的起因就是所谓的报复社会。那这个东西到底讲了半天啊，它到底刚才说的那一连串的数字、一连串的概念、八十八少这些东西，它指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必须说刚才我说的那些大家在流传的政府在摸查八失八少的这些情况，他说的那几样少的东西、失的东西啊，还相当精准，他已经暗含了很多研究指出的这类案件，尽管在整体的资料数据不公开也不能够充分掌握的情况下，但大家都判断这类事件发生的一个背景啊是几件事情，而那几个概念、那几个数字也都已经涵盖到了。首先一个特点就是这些犯案人他是处在一种社会中相当孤立的一个位置，他是相当孤独的，而这种孤独呢很有可能是比如说他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或者他跟他的朋友翻脸了，他可能离乡背井，又或者他跟他的家庭的关系相当疏远，第三他在个人亲密关系上面可能有严重的障碍，甚至不具备任何亲密的关系，又由于当前看到的大部分的犯案者几乎全部都是男性，那么因此很多人就会看这些人他是不是有亲密的异性伴侣或者同性伴侣，有没有太太呢，有没有女朋友呢，有没有男朋友呢，你会发现好几个目前看到的好像都是没有啊，这让我联想到 我们前几期讲性别问题的时候，有朋友留言就认为我之前讲的话还是太精英太傲慢啊，就讲这个女性的被压抑的时候，忽略了今天的很多男性也实质上处于一个很惨的地位。那个地位指的就是大部分今天很多最厌女的男性啊，其实这些他指的是一些弱势的群体，恰恰是失婚者，恰恰是没有婚姻对象，恰恰是找不到女朋友的。这个讲法当然很有趣，不过要讲这个要另外岔开去谈，我就不多说了。但我简单的讲，就是那意思就是，今天很多光棍，在很多光棍的情况下，女性还在高谈女性的权利跟平等的话，那就是这些对这些男性来讲就很不开心了。其实同类的事件让我想到，其实美国在过去一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常常讲中国治安安全的时候，就会讲美国就有多么危险，到处都有开枪杀人事件。其实必须说，其实美国也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那些校园枪击案频频发生，几乎每个月都有啊，难道不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校门口撞人或者砍人吗？只不过他们是直接用枪。那么而在美国那边发生的这些情况呢，那么很多事过去年有大概有两宗吧，这个凶嫌的自白或者遗书之中都写到他们没有女朋友，然后有几个是仇恨女性，就是说他觉得女人看不起他。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另一方面我同时看到今天有许多30多岁的单身的女性是已经做好不婚的打算。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的男性男女人口，青年男女人口是严重失衡的，那这就跟我们以前讲过的一胎政策带来的后遗症是相，以及父权体制对女性的仇视跟贬视是有关的。所以今天男多于女，好，造成了今天的这种所谓的请容许我用这个听起来很讨厌的词眼，就是大家好像配对不均匀。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仍然有女性宁愿选择单身，这是为什么呢？ 那这些男性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是女性太过自主了，太过要求平等了，还是男性太不懂得，太不懂得尊重不同的性别，太过父权，还是怎么回事呢？那这个当然是有待讨论。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重要的话题，就是你没有伴侣，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这种情况在社会中是孤立的，而这种社会孤立又跟很多别的事情是相关的。比如说当然有的是个人的情绪跟性格的原因，但还有一种呢是来自在社会中他没有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因为种种的背景原因，使得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机会，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机会，使得他的工作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工作带来的生活节奏，也因此不会有很多的机会让他有一个稳定的跟人发生关系的时间和空间。比如说他至少没有什么同事的亲密的关系啊。那么再来呢，就是他由于工作的不稳定，他的收入不稳定，因此他的消费也是不稳定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消费啊！就消费不只是你买个东西让自己爽满足自己这么简单，消费其实是一种社会参与。我记得在20年前我就介绍过一本书，里面在讨论欧洲的一些的超级市场，常常看到一些当年20多年前一些老人啊，在超市逛逛个2小时啊，可能就只是买一条口香糖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那条口香糖，他只是想进入超市，他要觉得自己是社会中的其中一个消费者。因为今天不论你喜不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其中一个根本的身份和角色是我们是消费者。你只要仍然在消费，你就觉得你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份子。你在超市消费，你看到其他人在消费，你就觉得你仍然在参与社会。最低限度，你跟超市那个收银员打交道，那一买一卖的那一刹那，你觉得你在跟人发生社会交往。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在网上消费啊，那可能就比较孤立或者疏离，但是 透过消费来进行某种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你的消费如果不稳定，或者你没有能力消费，你也会进一步感觉到从社会之中孤立出来。那由于你的工作，你的经济生活如此的不稳定，把你排除出一个市场之外，那么你就更容易会感觉到孤独，你也很难，比如说不够资源去发展一些其他的关系。那么再来呢，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比如说在经济生活里面，在市场上面，他已经被压抑到所谓的边缘或者底层了，而也使得他的社会生活上面也被排除出去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个足够的安全网来兜底，把他们兜起来，把他们带回来呢？那这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社会福利虽然在各种保险制度虽然在完善当中，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非常不足够的。虽然我们老说中国强大的人家又哭又尿了又吓坏了，但是我们不要骗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真正的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完全失业，你没有又没有家人能够给你托底的话，那么你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纯粹靠政府的支持，纯粹靠过去你投入的一些的保险来把你兜起来，这个难度是相当相当高的。那么而且还要讨论我们中国有些特殊的情况还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人为的一些的障碍，让我们更难进入我们的居住生活跟工作的这个城市这个社会这个地方之中。比方说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知道今天中国虽然民工的热潮啊，好像已经不如以往的经济最火爆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个地方仍然是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的。这些外来人口由于他是从另一个户籍地过来他现在的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那么因此在这个地方他会少掉几样东西。第一，他的医疗也好，他的社会保险也好，他的住房也好，都和真正拥有本地户籍的人是不一样的，这已经是人为的在排斥他，或者是在把他放在这个城市中的一个边缘位置。假如他在这个地方跟另一个外地人他们成家立业了，生了小孩了，那请问他的小孩该怎么上学呢？他的教育方面会不会也出一些问题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城市里面有些有心人在努力的办各种的民工子弟学校。那么民工子弟学校有一些是纯商业化运作的，我们晓得，就是因为很多外来的民工到了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啊，他们的子女如果留在老家，那就成了另一个社会问题，叫做留守儿童。如果带来城市，他没有办法像城市里面的居民一样平等的享受一种受教育的权利，那该怎么办呢？于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市场就出现了，就是民工子弟学校。但是也有一些是有心人，不是从牟利的角度，而是从社会救助的角度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又听说过去几年好几间带着这种纯粹的社会公益角度性质的民工子弟学校呢，也部分的受到了压抑或者被迫关门。那主要是几个原因吧，有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北京，有段时间要排除低端人口，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就是它已经很低端了，还不够，还要把它给丢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够把他们连根拔起呢？那就是关掉他们的子弟读书的学校，又或者说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由于担心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在正式的教育部门和我们政府权威之外，那么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又把他们给弄掉。我这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好，那么最后再来啊，就是又要说到这个我们社会基层组织、社会基层的机构啊，那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者的、大量的基层群众组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中国有60多万个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有265万间的社会组织，有116万名的持证的社会工作者，有2.35亿名的注册义工，这是空前庞大的基层治理力量，而这种治理力量曾经在疫情期间里面发挥了极大的效用。你还记不记得那3年，我们被关在家里面也好，无论去什么地方也好，我们天天会看到很多穿着大白色衣服的，我们俗称大白的人，那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如何在街道管理那里遇到了重重的限制跟阻碍？当然是为了防疫。那么那3年大家是怎么过的？你在那3年就能看到我们基层治理力量有多厉害，让大家都乖乖的，都非常听话，那就是基层治理力量。那么请问，有这么庞大的基层治理力量，那么为什么现在这种事情它还会发生呢？为什么仍然会有所谓的八师八少呢？那为什么这些人的需要没有被这些基层力量看到，而看到了又没有办法帮得上忙呢？这是为什么？不过话说回来啊，讲到这个基层治理力量里面的社工人数，我们有116万人是有证书，这件事情啊并不是一件多么骄人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所谓的社工啊，社会工作者这个概念在我们国家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东西。这方面我是算是比较了解，因为我以前在香港参与很多 NGO 或者社会运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主要的参与者或者认识的就是社工。那社工这个概念某个程度上其实是2000年之后由香港的部分的社工和社工机构组织跟内地合作共同带起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批呢，可能是从2007年的时候进入大陆，在内地，那么开始跟内地在合作，在做起来。那么直到现在为止，发展出有116万人取得了证书。这个所指的证书呢，就是你要考一个试，比如说今年呢，2024年就是6月15、16那2天考的，叫做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取这个资格，你才有合格的证书来做社工。那么这个社工的报考人数现在是每一年都在攀升，这跟社会的就业压力有关，越来越多年轻人，当然也跟很多年轻人的自愿啊，现在年轻人觉得愿意报答社会，愿意帮助弱势，这是很好的事情，开始去投考社工。比如在今年参加6月15、16这2天的考试的社工人数的考生有 188.9 万人，比起2023年的增长是 26%， 那是很厉害的。可是你要注意啊，这算不算是很高的数字呢？其实并不算，因为你平均算下来，全国14亿人，有116万个人是有证书的社工，其实是平均是1200人共享一个社工，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当然，当我们说并不是很高的数字的时候，我要有个全球的世界平均比较，很可惜这样的数字并不存在，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社工的定义，什么叫合格社工的定义都不一样。那么只不过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特别夸张特别厉害的，你比如说是像加拿大某几个省份啊，它是达到每10万人有307名社工，这算是相当高了。那么而我们中国现在看来呢，是并不算太高，但是也可能并不算太低，但是我们不太能够肯定啊。好，再来讲到啊，就是我上一集曾经讲过，这样的事件它之所以会发生还要发生呢，并没有离开我们原来的认知。因为原来认知是什么？你记不记得我之前提过，我说我讲了这么一句话，在现今在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行政的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而且加上一些整体的大趋势的推动，以及原有的某种我们文化中的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文化、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舆论环境带给我们那种思考逻辑也都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经济、随着社会的压力都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事情几乎就是要发生的。我就算不是必然要发生，但它的发生也不应该让我们觉得太过奇怪的。我之所以这么讲，就牵涉到其中一点了，就是我们有一些 情况啊，是比起以前可能会带来更尖锐矛盾的。例如说刚才我念的那一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个深圳的小贩，他在投诉这个城管对他构成的压力啊。那么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行业都在面对不同的压力。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网约车的司机，我们知道网约车司机啊，其实相当多，有许多人他失业之后或者找不到稳定工作，他去开网约车。尽管今天开网约车这个行业也是人满为患，就你可能开一整天都挣不了几个钱的。那么而这些开网约车的司机其实是需要证件的，他们要有两种证件，一个叫做网约证，就是网约车司机证，第二就不是一般的驾照啊，第二就是你要有运营证，因为你是个人运营商，你要有这么一个运营证，没有这两个证的话，你就是在非法开车。而根据我能看到一些情况，这个不方便讲啊，就我们中国没有这双证，这俗称叫双证的网约车司机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人在马路上面就随时容易被交通部门截停下来处罚或者没收他们的一些的东西，那这里面的矛盾就会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交通部门也出现一个奇怪的情况啊，这不知道能不能讲，反正就是有部分地区的交通部门呢，由于财政压力的关系，已经进入自负盈亏的情况了。尽管是公务部门呢，什么叫自负盈亏呢？我们现在看一个交通部门，你作为一个公共行政部门，你的财政应该是由政府的财源支持。那什么叫自负盈亏呢？就是你自己要开源。那你怎么去开源呢？我们可想而知。又等于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过去半年以来，我们看到一些他们公开的数字，包括公告政府的收入的时候，已经正式列出其中一项收入来源叫罚没收入，就是罚款所得的收入以及没收所得的收入。连这样的事情都能成为一个地方政府某部门正式收入的一个项目名称，那么可想而知这个社会可能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当然又是因为经济下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也面对莫大的财政压力，而民间百姓你跟我面对的这个压力就更不用多说了，是不是？这就是现在的趋势下会产生的矛盾。好，但是讲了这么半天啊，还不要忽略一点，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觉得自己受到行政部门的不公正的对待，他觉得自己问题很多，他有理由去应该把他的声音讲出来表达出来的吧，对吧？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他表达出来呢？那么在过去，比如说你如果觉得自己失业很久，你的社会关系变得非常的淡漠孤立，甚至有种情况就是由于你疏离于社会，你觉得被社会排斥，你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反过来让自己坚硬起来，让自己冷漠起来，你主动拒绝跟人发展关系，主动拒绝老同学约你见面，老朋友想找你聊天，来制造这个压这个距离，是为了其实保护自己，因为你有你的尊严嘛。那么但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有需要获得帮助，那么刚才我已经讲过，我们这么多基层治理的力量，这么多的民间机构在哪里呢？那么当然现在的纯粹的民间机构已经非常少了，我们都晓得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治理很严密，但是另一方面在政府之外的不受政府指挥的或者不完全受政府管控的纯粹的 NGO， 已经它的活动的空间以及它们的数量都已经比以前少多了，那么它是没有机会找到这些东西。那么假如说他是遇到他觉得有不公正的对待，无论是资方市场上面的资方还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对他有不公平的对待，他理应是可以去申诉的，比如说他向工会申诉，他向法院申诉。那么但是问题是向工会申诉也好，向法院申诉也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在过去几年我们偶尔也会看到他在司法上面他能够得到的让他满意的觉得公正的对待的机会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者并不是太多。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以及对他的效率失去信心，因为今天我们是连法官都不够的嘛。那么 他有些案件就算司法部门是要秉公处理，你这个排期也不知道排到多久，或者给了你一个比如说资方欠你人工拖薪欠薪，那么最后法院判这个资方应该受罚，应该要负责，但是有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度逼使他真的负责呢？那么这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会对司法体系失去了信心。那么再来，你还有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的上申诉，或者过去我们很熟悉的上访。像我这一辈的媒体人都会记得，中国曾经有某一个年代啊，在很多不同的媒体机构门口啊是排队的。就以前上访，你知道各地政府的一些上访部门，那么在一些大城市像北京这样的地方，上访部门门口外面甚至会形成上访村，就由全国各地而来上访的人就聚集在那。由于长上访的过程呢耗日持久，所以他要在那里住下来拖家带口。而后面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连媒体机构门口都有人在排队上访，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媒体能够帮他们发声。就拿我来讲好了，我以前做电视台的时候，我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十几封甚至几十封的这种上访信，我也一一都看啊，光看都要花力气，看完之后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仍然会收到大量这样的信。那么可是问题是，现在的上访是否仍然有效呢？我们听过很多的解访，我们听到很多的上访是被慢慢的消失掉。今天你还见到上访村吗？你没见过了吧？那么当然很有可能是因为今天可以在网上上访，就像刚才我念的那一段深圳的某个小贩，有个市民他在怎么样的网上上访一样。那么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得到啊，就是尽管如此感觉得到这个上访好像这个事情在消失当中，或者至少不具备过去那么大的威力了。那么再来，不过没关系，还有个办法，那就是在网上公开你的冤情，你的感触。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容易在网络上，尤其在微博上面，是有大量的这些人在控诉自己的血泪、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不公正的经历、自己如何被排斥、如何长期失业、如何愤怒等等。可是问题是，这些事情如果它真的牵涉到某些部门或者事情搞大，这我们都知道，这种消息本身就会被消除掉的。因此在刚刚总结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其实慢慢的会感觉到有个压力锅的这个温度在上升当中。可是就算是在刚刚讲的一切给定的条件下，我想说的是都不一定会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恶性事件。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一个人他处在经济生活非常不稳定，感觉到自己被排除出市场之外，他的社会生活非常孤立，感觉到自己没有家人的支持，没有朋友的支持，没有亲密关系，他一个人非常的孤独，乃至于有情绪的问题，然后他又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的支持，没有基层治理单位，没有民间机构帮忙他，他感觉到了行政部门的压力，他有冤情在身，但是他又没有申诉的渠道，这种人一定就会变成一个随机杀人的杀人犯吗？不一定，因为刚才我说的这种人可能相当多，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案件其实还在这些人当中，如果这犯案的这些人也是这种情况的话，只是沧海一粟罢了。那么肯定还要再加上些别的什么东西才会点出这把火，让他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那是什么呢？这就牵涉到对这些犯案者的心理的理解了。可惜的是，就像我刚才讲的，由于我们真的能够知道的背景太少，我们不是太清楚这些案件的犯案者个人的心理，所以我们无法断定。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在11月16号江苏宜兴的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里面的那个21岁的徐某金他的杀人事件会让人这么关注了。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事件之后，网上很快传出了一封据说是他写的遗书。 那这个遗书请注意啊，只是来自于三简制他的一个网传的一个遗书，但是我们并没办法确认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大家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它好像是真的呢，是因为连事后警方的一个通报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当地警方通报说，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徐某京，男，21岁，该学院2024届毕业生，因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书，以及对实习报酬不满，遂回学校发泄行凶。徐某京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好，既然这是警方通报，我们带着对这个警方通报的这个讲法的理解和认知以及记忆，我们回头来看看网上传的那封遗书到底在讲什么。这个遗书，网上传这个遗书只是这整份遗书的，因为这个徐某京是预备自己会死的嘛，那么很可能被当场击毙的嘛，那么所以他写了一个遗书，然后这个遗书里面有一段流传出来了，这只是一个片段，是不是真的再说明一次，真的不知道。这段话是这样，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工资，厂里的工人每天生死轮回，两班倒或三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看到了工厂对工人无情的压榨与剥削，我用了很多办法却依然没办法解决，我会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我宁可死也不愿再被压榨与剥削，我希望以我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学校以我考试没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你们太欺负我了，所有人都在欺负我，别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用生命去战斗，我将彻底洗刷我的耻辱，我要揭开暴露这个事情，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爱这个世界，我爱我的家人，再见。这一段文字啊，曾经流传的很广，我不知道现在你还能不能找到啊。那为什么会流传的那么广呢？是因为这段文字尽管大家不知道真假，但是第一它太重要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能够知道，除了我们是直接的警方或者检调单位，个别案件检调单位之外，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行凶的人他们的心理动机，我们只能够从刚才说的那个大背景来猜测。但就像我讲的，你知道那样的大背景，知道这个人怎么样百般被压抑，怎么样百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怎么样情绪恶劣，怎么样被社会孤立等等等等，都不至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知道他的心理，而他，你要知道他的心理，你需要有一些公开的信息，而我们没有，而这份东西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好像满足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期待，要看到这样的东西。第二是这篇东西仿佛具有某种代表性啊，那这个代表性一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如果是这个是真的话，这个徐某京他讲的情况是一个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现在很多职业学校他们的情况。这些职业学校里面，我们知道因为你是要做职业学校的训练，你要有个就职训练，所以你必须要通常都会有一年的实习期，而这一年的实习工作，我们很多人都做过实习生都知道，在大部分的单位里面，实习生是把你当成正式员工办，甚至要把你当牛当马到个地步，是比正式员工还要苛刻，而你的工资由于你是实习生，所以你当然会比正式的员工低，有的情况下甚至是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而这篇遗书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觉得自己是以实习生的身份干着一些正式的工人的工作，两班倒三班倒，一天16个小时，他怎么样被压榨，他怎么样的痛苦被剥削，然后到了最后学校又没有给他一个他觉得合理的一个考试证书，那么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到这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又上纲上线，就说今天的职业学校都是怎么样怎么样，职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啥样，就是会出现这个情况。我必须在这念一段一个朋友给我的留言，这个朋友叫片路，他说刚给学生开完专升本的腾讯会议，班上52名同学根据政策，成绩前40%和建档立卡同学可以参加考试， 班上共有37位同学可以参加考试。在会议中，我对着电脑宣布这个结果，班上还有15位同学没有这个机会。尽管我用空白的语言去描述考数就有分数的结果，一点点的差距都会呈现在排名上。虽然我也知道职业教育不该只是本科的过渡阶段，但在当下我也真不知道职业教育的出路和特色究竟是什么。前些天江苏的事件下有个人评论，你也不看看职业教育里的老师和学生啥样，我很难受。作为一名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教师，我能看到这个群体的努力、付出、挣扎，这是多么动人的经历啊！四川高考本科录取率 26.2%， 那么多人上不了本科，来到了专科，但是就业市场、考公考编市场究竟给专科生的选择又有多少？我的学生几乎所有人都是因为被分数和家庭经济背景筛选后来到这里，这背后的希望与憧憬，我们如何将它一点点转化为具体的探索呢？我有时候真的很无力，我一边多读点书与他们分享，一边鼓励他们探索，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可我日常被打卡式教学、听课的模式搞得心生悲凉，看着大家眼里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我真的很热爱教育这个行业，一朵云慢慢推动一朵云迎来的风和日丽，不就像我们教育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吗？给人带来滋养。可当下的教育究竟在搞啥呢？说了那么多，更多是情绪的表达，问题太大。谢谢道长的更新，让我得以在开完会的失落中来到这里书写，安放我不知道向谁倾诉的情绪。片路，谢谢您的分享。看完您这段话，我也觉得很沉重，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怎么办啊。先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件事，好，职业学校的情况。那么再来看看这封网传的徐某金的遗书的他的另一个重点是什么？这另一个重点，除了讲完他受到的剥削，他在职业学校感受到的压力，他在他那间学校，他觉得他没有证书，因此不公正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请注意他的开头那段话，叫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如果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就是雪崩时刻的话，他想强调的是整个社会，我们全体14亿人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厂，这间具体的工厂恶意拖欠他工资，其实就是整个国家的资本阶级或者是工厂主对工人压榨的一个缩影。他这么来理解，他认为他要为劳动者发声，他要为在这个世界发出声音，他希望用他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好，如果说他真的认为他的个别遭遇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下沉建筑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他要推动劳动法的进步，他该怎么做呢？如果他真的要以死明志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说，哎，那他是不是应该针对执行劳动法或者设立劳动法的一些相关人等呢？请注意，我不是在鼓励针对公权力部门去做杀伤，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哎，这种事情好像很奇怪啊，这些人他为什么都不针对政府部门？如果他觉得被政府部门压迫的话，其实不是没有的，你不要忘了以前常常发生那种针对城管的暴力报复事件是有的。但是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有一阵子也有一群类似的事情群体频繁发生的时候，当时甚至有学校门口啊立了一个标语，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那么当然这个很快就被干掉了，这个学校标语太离谱了。好，可是我们看看说回这篇遗书，他首先他要推动劳动法的进步，但是他做的是什么呢？是杀伤其他一些跟他一样要去或者即将要去或者迟早要去工厂里面实习，受到，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整个社会的工人阶级都是被压迫的话，就是他的那些同学都是潜在的工人阶级，他是以杀伤杀死他的同学，杀伤杀死其他劳动者，怎么可能推动劳动法的进步呢？这是公正的吗？好，我们再来看他的下一段啊。他说 你们都在欺负我，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是要清算的。请问他这个账是什么呢？这个账按照他的讲法，就是第一是工厂对他的压制，学校对他的压制，那他应该对工厂对学校报复，而这个对学校报复，他又不是对工厂报复，又不是对这个学校的校方报复，而是对同学来发泄这样的压力，这是一种泄愤，这是一种愤怒的转移。很多情绪不稳定的人都会有这种情绪转移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只不过他的这个转移非常极端。再来我们还能看到他说，他最后说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他的结语是我爱这个世界，我爱我的家人，再见。这是不是很诡异？假如你真的爱这个世界，你爱人民，因为你要人民万岁，你爱工人，你要工人万岁，你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万岁，为什么你要去杀其他的人民，其他的潜在的工人，其他的潜在的无产阶级呢？这是为什么呢？听起来好像很诡异，很矛盾，你很多人就会说他思路太不清晰了。但是说实话，这就是我说的，在我们现有的社会某种潜在的思考逻辑之下会发生的事情。我讲那个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了。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呢？我们今天我已经无数次讲过了，就像我上次讲到的大姑牛山被火烧山一样，我提到就有一些人，他是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背景，只有他的存在，他的镜头出现那个状态是最要紧的，我要让世界成为我的背景，为了突出我的自由，我的青春，我的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的冤屈，我的血仇，我的账是以全世界为背景，你们就是那些不是无辜的雪花，你们都是有罪的雪花为背景的。但是他同时却又说他爱这个世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的逻辑啊，我们今天都在讲大爱啊，我们爱国呀。你问这个徐某金，如果平常考试问他爱不爱国，他肯定说爱的。我们从小到大都爱的是很大的很抽象的东西，我们爱的是一个集体，我们爱的是一个阶级，我们恨也是恨得很抽象，我们是恨一个国家，我们恨一个集体，我们不太容易意识到个别生命的存在，个体的存在不出现在我们世界当中，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常讲大爱无疆这个名词，我当年出现的时候我就不是很喜欢，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帮助远方一些我不认识的人，这不叫大爱无疆，而是我同情心的扩展。大爱无疆这个话本来是很好的，很对的，可是问题是当最后它完成了一个，它完全变成一个抽象概念，什么叫爱呢？爱到底是什么呢？这种爱是毫无来由的，是一个概念上的爱，他要一个杀人犯是没有针对性的随机的杀伤他的同学，可能会跟他一样受苦受难的同学或者是学弟学妹们，来证明他爱这个世界，这是多么奇特的一种逻辑。然而这个逻辑难道你我不熟悉吗？这又让我想到我们有位朋友在上集节目之后留言，这位朋友叫 HD235036U。我讲到上次的一些的年轻人放火烧山那件事情，然后您的回应是我也为现在的大学生们感到悲哀，他们一直应试教育上来，没人教他们和社会，也就是周遭的人事物相处，他们在大学也没有这种课教会他们如何和室友，如何和爱人，如何和外界共处，只是在互联网上学会夸张的做自己，让别人说去吧的处事之道。学校的教育和现实生活是割裂开的。我想说，首先我们不要针对大学生群体啊，不要太容易一竹篙打一群人。第二，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他们难道真的没学过吗？或者应该更进一步讲，这些东西需要在学校教吗？你认知到别的人的生命的重要，你感觉到每个个体的痛苦，你日常生活中能够感觉到其他个体的存在，这个事情是教出来的吗？是正式教育课本上需要写的吗？第二，难道真的没有教吗？我们从小到大，大家现在在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学的施政课里面又在学的是什么呢？然后你让他们去考试，要不要对人友善，要不要有礼，要不要善待别人，要不要帮助弱小，我保证他们全都答得头头是道。要不要爱国呢，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这些东西只在课本中存在，只在概念中存在，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具体的感受呢？就拿我们上次讲的开门这件这么简单的事讲好了。有一个朋友留言说，他常常经历的这位是一位女性的朋友，她说她开门每次在遇到一个门口，到了一个门口，那么她礼让旁边的人，她把门拉开，那别的人呢是谢谢都不用谢的，直接就觉得你是活该要帮他开门，他就直接走过去。而这些他说多半都是男性，因为可见这位朋友应该是个女性啊，我是这么大胆的猜测。就这种情况，我们先把性别的元素抽掉，我们都遭遇过吧？你有好心有礼的帮人扶门，人家一句谢谢都没有，转头就走，是因为他不觉得有需要谢谢你，他不觉得你在为他付出，他不觉得你在对他友善，他为什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是因为他的目标非常清晰，只在前方，我现在赶时间，我要进这个门，或者我要出这个门。而你的存在对他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你如果帮他拉开了门，那就叫做让这个门更方便了。我们跟很多人的相处的方式就是，你跟我有关系，对我有用的时候，你就这个个体就存在了。当你在路上堵着我的路，路上拥挤，就像路上拥挤的一个行人道，逛商场或者出地铁站，出入地铁站，其他人对我而言是我的障碍，你们就是我的障碍，就而不是一个个个体。甚至要再推远一点，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集体幻象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身边的个体，没有能力去爱个体，但是我们懂得什么叫爱国，是懂得什么叫爱世界。我们能够把自己投入一个巨大的让我们爱的一个幻象当中，但是我们却对身边的人无能为力。对那些身边的人，我指的不一定是你的亲人家人朋友，而是社会中就在你身边出现的那些个人，他不存在。还有一位朋友呢，叫空心阁。您说关于上次提到的郑开骑共享单车的事件，你想补充一下，这本是几个学生自己玩了玩，然后风靡校园一事，本身没什么，但文旅部门看到想炒作一下引流，类似淄博烧烤，事情就有些变了，陆续几十万学生集体行动。然后作为市民，我的感受是郑州整个城市近一周时间没有共享单车骑了，给需要的人造成很大不便，而且还遇到学生占座共享单车给自己的伙伴，拦着路人不让用的情况。不知道这么做是对是错，联想到十几年前关于大学校园自习室占座的讨论，后面有什么发展和结论就不知道了。再一个，结合学生山上野营在森林防火起点火的事，道长说的对，我的感受也是最近大学生的整体功德似乎有所下降，比如街上在路上边走边吸烟随地吐痰，很多是看着还有些志气的学生。我大致算了下，他们应该是上了三年网课那批人，他们是不是不是品质有什么问题，和他们讲道理他们是听的，就是真的不知道意识不到很多社会功德的问题。您这番话很有趣，你是觉得，首先呢，我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刚才讲这么多问题只在学生群体中出现，甚至成年人都有很多啊。那么第二，如果是学生群体这种情况出现了，比如说站着共享单车拦着路人不让用这种情况啊，是否跟上网课三年有关呢？我真的不是太敢断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些孩子，这您说的这些年轻人其实应该比以前接受的教育是更好的。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抓道德抓思想抓了那么多，比以前更严格，他们应该是被教得更好的，应该更加是个好人。而好人的意思就是意识到其他人，愿意对他人友善，心里面有其他的人的存在，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那这是为什么？哎， 说到这，其实这番话我都已经讲了几十年了，那么本来应该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是要回应的，尤其是关于我们接下来的深圳的歌友会见面会啊。我知道这一次呢，我们有些问题啊，导致很多朋友报不上名，或者觉得我们的程序出问题。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大家都说的太对了，非常正确。我们非常不专业这件事情，我回头马上了解一下，看看接下来怎么跟进。谢谢各位朋友的留言。那么但是因为今天我的节目其实做了两次，第一次是整段 file 又被我 delete 掉了，给删掉，所以现在重做，做到现在已经是过了晚上六点，我觉得杨大一接下来就很痛苦，你今天晚上听到节目的时间一定会延后，万分抱歉。那所以我今天就说到这了，那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段声音，不能说是音乐，因为这是一段经文，我以前曾经在我的节目也播出过，但我今天特别又再想播一次，就是由马来西亚一位专门演唱佛教经曲的一位音乐人，一位居士，黄慧英居士，他演绎的在南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现在也整个佛教界广泛流传的一段经文叫慈经，也有人叫慈悲经或者慈心经，是一段很短的一段经文，以佛经来讲。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假如您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您不太愿意听个宗教相关的东西，或者您是一个其他宗教信徒，都好，我但愿您不会觉得我下面这段声音跟我的讲述冒犯啊，我不是刻意要冒犯您，我只是觉得这段经文里面有些意思，一些相关的东西是蛮有趣的，也值得，就您就算不是佛教徒或者对佛学完全没兴趣，我也希望您能够觉得啊，知道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我讲一下慈经是什么，慈经或慈悲经是南传佛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的一段经文，很简单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其实是用有一个背景，它是用了我们用来修行慈心观或者慈悲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那所谓的慈悲观或慈心观是什么呢？慈悲观、慈心观，你等一下就会听到黄慧英女士她后面的吟诵的声音背景是她就用巴利文的原文唱诵慈经的原来的巴利文版本，同时她在用中文在讲述这些经文的中文翻译到底说的是什么。那等一下我在讲那个经文大概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可以解释一下，但我简单的说，我们依照这个经文所当作参考的慈悲观或者慈心禅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修行这种禅法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心里面好像比如说投射出一个自己的影像出来，然后呢就想象这个我，比如说我梁文道，我的影像出来了，然后我要看到我身上有什么伤痕，我心里面有什么痛苦，我好想安慰他，就是也就是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快乐，我希望自己更放松，我希望自己能够脱离各种危险，没不要有敌意等等等等，我要对自己好，希望自己健康快乐。好，我们觉得我们一个人对自己好啊，从这步开始你会觉得太容易了，我们人谁不对自己好啊？但说实话有多少人是真正对自己好，很多人是对自己很不好的，有些人呢就是刻意的或者是下意识的无意识的让自己处在痛苦当中，总是不肯让自己离开痛苦，总是不肯让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那么所以你会注意到这段经文里面，等一下你听到这段经文有一句话，愿我无敌意，以及愿谁谁谁无敌意，这个无敌意是什么意思呢？在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有趣了，所谓的无敌意这句话并不是表面说你不要对人发生敌意，不要想要杀人，不是伤害人，不是这个意思，不只是这样，它的意思还包括所谓的敌意就是一种来自恐惧的东西。一个人比如说我活在古代，我出门上路，路上危险，我会带一把刀，我会带一个武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周遭充满了危险，而这莫名其妙的未知的危险要出现的时候，我必须保护好自己。我要这么保护好自己的前提是在于我恐惧， 我有恐惧心，我就会带武器。这里所谓的无敌意的那个敌意，指的就是这种恐惧的状态。我跟其他人相处，我处处提防，我总觉得别的陌生人有意无意的可能会要害我，会要算计我，会对我不好。我看到路上一个摔倒的一个老太太，我不敢扶她，因为我怕这是勒索，这是敲诈。我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病人倒在路上，我不敢送他去医院，我怕最后他这些医药费我来负担。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种恐惧，我要保护自己，我在心理意义上带了一把武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一个有敌意的人。而我对我自己也会有敌意吗？会的，因为你在恐惧你自己的一些的东西，你在对自己伤害自己，这就是对自己的敌意。好，我们做到对我自己要非常温暖的安慰自己，拥抱自己，甚至拥抱自己的过失，慈爱的对待自己。下一步我就开始投射我的至亲，我的父母，我要对他们希望他们好，希望他们用同样的程序投射他们一项出来，把我的这种爱意，愿他一切良好的，愿他幸福快乐美满的这种祝愿投射到他的身上。那么在这个投射的过程之中，我就一步一步扩大出去。由于这段经文发生的背景是在当年的修行人之中，在僧伽这段寺院之中，所以你会注意到有没有说我寺院，讲我寺院的同修啊，讲我的导师啊等等。我们现代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但是请注意啊，最好不要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在你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去投射一个你的爱侣，你的亲密的情人，因为这很容易会使得你在这个过程中走上一种情欲的那方面的那种感情出来，而不是我们这边讲的慈悲的心情啊。好，那么接下来再进一步，我开始对我身边的众生也要投射。到了最后，你尤其需要学的是什么呢？对你心目中你最大的仇敌，对带给你最大痛苦的人，你都要用对你自己一样的同样的温暖慈悲呵护的心去祝愿他。你仿佛看到那个仇恨的你的人，那个带给你莫大痛苦逼你走上绝路的人，你都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在心里面投射他，然后去爱他，去安慰他，去希望他也能放下敌意，希望他能够快乐，希望他能够满足，希望他能够健康。你如此投射完成之后，这整段修行就叫完成了。那么经过长久的训练之后呢，你练习慈心观或者慈悲禅呢，你是能够在修行里面达到初禅的地步，这是很厉害了。初禅就初步的禅，你才能够证入初禅，然后根据清净道论，你接下来才能一步一步再去修到，当然目标最后可能还要到四禅了，那么还要再往上，这个修行道路是很漫长，因为你慈悲禅修得非常好的时候，你才做到的也只不过啊，也不应该说只不过，这已经很了不起，就是自他平等，就是我跟非我跟其他人之间已经没有分别，是平等的。我对我自己好跟我对别人好是一样，我希望别人不受伤害跟我不希望自己受伤害是已经达到一致的地步了，这就很厉害。而这种禅法在我们传统南传修行里面是所谓的四护卫禅之一。护卫就是保护，防卫就是用来保护修行人免离种种危险的禅法。第一就这个慈悲禅，第二叫佛随念，第三是不净观，第四是死随念。那这个保护啊，也不是说真的啊，让我念完这个修行或者念完这个经，我从此不会受伤害啊，不会，不是个意思，不是这种保护。不要以为这是个什么宗教的法术，不是的。这里所讲的保护，让我免离种种危险，指的是我不会再受到恐惧的伤害，我的人不会再害，不会再有恐惧，不会对他人有戒心。不会再有一种来自于人我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带来的种种的贪嗔痴。四护卫禅都是为了让我们砍断一切让我们痛苦的源头的一种方法，一种禅法。 那么让我们脱离种种带领我们的心境进入危险状态，让我们 免受痛苦的一些禅法，这叫四护卫禅。我们所讲的护卫指的是这个意思啊。那 我介绍完了，简单讲到这，不能再讲下去，要不然变成一整集节目的都讲不完的事情。那我最后呢，就送给你我们的这首词经，黄慧英居士诵唱巴利文原文，并且用中文在解释这段巴利文原文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那么希望您别介意啊。 同修，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庙的所有修禅者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在这寺庙的比丘、沙弥、男教徒、女教徒、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四支具的布施主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我们的护法神在这寺庙的、在这住所的、在这范围的，愿所有的护法神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有雌性的、所有雄性的、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无敌意、无危险、 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在东方的，在西方的，在北方的，在南方的，在东南方的，在西北方的，在东北方的，在西南方的，在下方的，在上方的，愿一切众生，一切活着的众生，一切有形体的众生，一切有名相的众生，一切有身躯的众生，所有雌性的，所有雄性的，所有圣者，所有非圣者，所有天神，所有人类，所有苦道中的众生，愿他们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愿他们不失去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陆地上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无敌意，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无危险，上至最高的天众，下至苦道中的众生，在三界的众生，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愿他